院院长梁卓伟话：呢一个健身群组属于超级传播群组，牵连几十座住宅同埋公司，源头未明，亦都唔清楚涉及几多间嘅健身中心。佢呼吁所有受强检令影响同埋受个案牵连嘅人士，尽快喺呢两日做检测，希望群组未传到第三代就尽快扑熄，否则好可能成为第五波疫情高峰嘅起点。梁卓伟出席电台节目之后，回应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后的严重异常个案。他强调，全球已经接种几千万剂疫苗，不良事故的比率十分低。他又说，接种疫苗之后事故是不是跟疫苗有关系，需要检视临床病史、检测数据、年龄层和对照研究，严重死亡个案就要了解解剖报告。内地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由境外输入。内地累计90034宗确诊，死亡人数维持在4636宗。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Michael，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的早前近黄大仙中心的意外还未清理好，中快线是封闭的，一带交通非常挤塞，现在车龙排到呈祥道近松屋村。今次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有意外，中快线是封闭，龙尾去到呈祥道近松屋村，揸车的朋友请你考虑改道行驶，暂时避免经这一段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了。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卖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由于柴湾坟场一带的交通繁忙，而加东区走廊去环翠道方向近环翠村一段塞到近张振兴抗黎书院，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就在女童军训练中心。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排到亚街老街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在白沙湾码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鲤鱼门道因为爆水管，而家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窝打路道浸会落斜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有陈燕平在这里，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倾一啲咧系热门时事话题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21， 都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电话机旁边呢个接通咗咩？ 主持陈燕平、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星期六11:00。08分啦，咁啊，直播室度又有陆宇光，又有谭永辉，咁啊，转头翻嚟同大家开始今个星期嘅108000里。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 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非同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in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谭永辉、陆宇光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早晨啊，拍档。 早晨啊，谭永辉。早晨，各位听众。 咁啊，我哋两个喺由而家喺度啦，去到12点钟中午咧，都系同大家咧讲下咧每个礼拜嘅一啲国际新闻时事啦。咁啊，定我哋嘅菜单嘅时候咧，有时都有唔同嘅考虑噶。有啲事情咧，大家好关注，但有啲咧可能系好重要，但系可能喺国际媒体里边咧占篇幅未必好多嘅。 嗯，系啊，咁啊，今个礼拜大家关注嘅可能都系呢个英国皇室嘅一啲事件啦，因为即系哈利王子同埋梅根就接受咗访问，引起轩然大波啦。但其实仲有好多新闻咧，都值得大家关注一下，好似呢单咁样啊。 系啊，喺赤道基内亚呢一个非洲嘅小国，咁啊，原来都颇多资料值得同大家分享噶。 赤道基内亚军事基地发生爆炸，当局怀疑基地的炸药储存不当。外交部长指爆炸造成大量人命伤亡以及重大破坏。 500 heridos y 15 muertos. La explosión se ha producido en las inmediaciones del cuartel。 呢个城市咧叫巴塔啊，喺赤道基内亚嘅主要城市嚟噶。星期日咧3月7日嘅时间咧，佢哋一个军事基地咧系起火，然之后咧发生咗连环嘅爆炸。咁当然嗰、那个造成嘅伤亡都相当多啦。咁官方咧公布咗嗰个死亡人数咧，媒体引述咧就98人。咁但系咧就琴日嘅路透社咧就话咧，当地咧喺星期五咧举行咗个集体嘅举殡咧，就系103名嘅遇难者啦。咁有超过600人咧喺呢事件之中系受伤嘅。 嗯，咁都有啲新闻片段影到啦。爆炸之后咧，城内多个地方咧都夷为平地啊。咁另外咧就系究竟个爆炸嘅原因系乜嘢咧？官方就话咧系因为基地嘅炸药系储存不当，咁加上有农民咧系烧田啊，系燃烧一啲嘅田野所引起噶。咁而总统奥比昂咧就呼吁国际社会去到援助。 西班牙咧系即系送咗一啲救援物资咧系去俾佢哋嘅。这个基内赤道基内亚咧曾经都系西班牙嘅殖民地啦，喺非洲即系赤道嘅地带啦，咁就一个好细嘅国家嚟嘅啫，面向住大西洋，亦都系咧即系非洲大陆里边咧唯一一个以西班牙语作为官方语言嘅国家。人口咧140万，即系唔系多啦。1995年嘅时候咧，即系发现石油之后咧，就即系如获至宝啦。咁、那个原油储量好厉害，全个非洲嚟讲咧，佢哋系第三大嘅。人均收入咧计落，因为人口唔多啦，咁又有石油，咁人均收入相当唔错。咁但系咧嗰个数字咧，因为人口除翻开出嚟咧，那个变化都几大。可能喺近十年之间咧，由全年即系每人嗰个国民平均收入由20000多到而家8000多左右，咁但系都系唔算太差，即系随均人均嚟噶。但系咧，实际上咧，2/3嘅国民咧，佢哋系活喺极度贫困之中，即系每日收入咧不足2美金嘅。 嗯，咁啊，旧年咧就系爆出呢个嘅新冠肺炎嘅疫情啦，咁再加上咧就系国际油价下跌啊，咁对于呢个小国好靠石油存量嘅呢个小国咧，系赤道基内亚咧，佢个经济咧造成一个严重嘅危机啊！咁政府咧仲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咧系要求一啲救命嘅借贷，成2.8亿美元嘅。 咁好引人即系思考啊！即系咁多资源、咁有钱嘅一个地方，咁但系咧高度集中喺好少数人嘅身上咯，财富。人权监察咧就话咧呢个国家嘅政府管理不善同埋贪污咧系导致咧当有危机嘅时候咧系毫无对策嘅。咁佢都有一啲嘅即系政党或者反对派咁样嘅，咁就话咧今次爆炸发生之后咧，赶到现场救援嗰啲系咩啊？的士啊、货 van 啊咁样嗰啲救护车去边咧？唔见喎。 即係話咧等於有政府等於冇政府。咁但另外咧，佢哋嘅官方嘅衛生部門就話咧，有派呢個心理專家咧做一啲嘅災後支援。 嗱，咁政治上又點樣呢？嗱，1968年咧，呢個國家就獨立啦。獨立以嚟咧，有兩位嘅統治者噶，咁但係咧都被關注人權嘅組織形容為非洲最惡劣嘅人權侵犯者啊。咁包括現任總統奧比昂啦。咁現任總統奧比昂咧就係1979年上台，到而家咧已經統治咗超係42年啦，係全球在位最長嘅總統嚟嘅。 咁從一啲資料，即係睇翻呢個國家頭先講過啲經濟方面咧，即係有啲經濟危機。嗱，佢有軍隊嘅，咩編制千零人。而家咧仲有300個士兵啊，嚟自烏干達，即係一個非洲另外一個佢領導人咧同呢個基內亞，即係同基內亞領導人都相當老友嘅。咁咧就300個士兵喺基內亞咧派過嚟，就負責訓練基內亞嘅軍赤道基內亞嘅軍隊啦，駐守啲重要嘅機關啦。而家奧比昂家庭咧嗰啲保安咧係嚟自以色列嘅。 嗯，咁而今次爆炸嘅事件咧，亦都亦令到呢个国家咧，就系喺呢个国际嘅目光嘅焦点底下。咁根据《华尔街日报》所讲咧，咁有瑞士啦、美国、南非同埋法国嘅当局咧，都系调查紧奥比昂同埋佢嘅家族涉嫌贪污同埋挪用公款嘅事件。 咁好多负面新闻围绕住呢位嘅即系在位最耐嘅总统啊，全球。咁但系咧都有啲正面报道嘅吓，中央电视台咧，即系2016年咧，中国中央电视台咧就访问过佢，因为嗰阵时举行完选举，咁啊奥比昂喺个访问里边咧就话国家由最贫穷嘅国家发展到而家可能成为新兴经济体添。嗰啲道路啊、醫療等等嗰啲咧，設施改善咗好多噶啦。又提到咧，即係中國喺物資啊、呢一個人才啊、經濟方面嘅支援咧，即係都好多，而且係不大條件嘅。咁就睇下唔同方面嘅情況啦。咁啊，基內亞套幾個啦，呢一個嘅油爆炸事件咧引起嘅關注相當多。咁但係另外頭先我哋提過咧，英國嘅皇室咧嘅新聞咧，可能喺今個禮拜裏邊咧佔嘅篇幅更加多喺國際媒體。 係啊，咁啊事源咧就係上個禮拜咧，咁就係美國電視台咧 CBS 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咧就播出咗由名嘴奧花雲費主持嘅哈利王子夫婦嘅訪問啊。咁啊內容咧提及兩個人咧因為傳媒滋擾啦，又或者甚至係講話呢個傳媒裡面出現嘅啲種族主義咧，而飽受精神壓力啊！咁但係咧，皇室咧就冇俾一啲嘅幫助或者保護佢，甚至有啲皇室成員咧，對於梅根咧係作出具種族歧視嘅啲言論，包括咧係即係梅根咧係有呢個非裔嘅血統噶嘛。咁喺佢懷孕喺佢懷有新人嘅時候咧，啲媒體咧喺度討論嚇佢嘅B B 嘅膚色咧會有幾黑啊？有啲皇室成員咧就討論佢嘅 B B 嘅膚色有幾黑啊？咁而咧梅根亦都指咧過往係受到極大嘅情緒困擾，甚至咧曾經有輕生嘅念頭。 咁哈利同梅根夫婦咧喺個訪問裏邊都講到咧，精神飽受壓力嘅時候咧，就曾經就傳媒造成嘅滋擾咧多次向皇室求助，希望能夠皇室咧出面調停或者批評咧，但係咧就冇得到呢啲幫助，並且咧就獲告知咧。就係咁噶啦，世界或者啲事情就係咁噶啦。梅根咧就話咧，佢哋應該得到嘅保障，但毫無疑問咧，如果留喺皇室嘅話咧，就佢哋係需要繼續履行呢一個皇室成員嘅公職。咁當然大家知道啦，後嚟佢哋都即係決定咗放棄呢一啲嘅行頭同埋公職啦。 咁啊，訪問裏面咧亦都談及咧係哈利同埋梅根兩個人咧同其他皇室成員嘅關係啊，譬如話咧就係講到話同嫲嫲啊英女王嘅關係咧係良好噶，咁亦都講到話咧哈利係好愛佢嘅爸爸查理斯王儲啦，咁但係對佢感到失望，又話好愛佢嘅哥哥威廉王子啊，不過兩個人咧就行喺唔同嘅路上面啦，咁係繼高調離開皇室之後咧，去到正面回應同皇室關係欠佳嗰啲傳言啊。 咁啊，連日嚟咧，即係佔領好多媒體嘅一啲時間啦、篇幅嘅一啲嘅新聞。咁有啲人覺得人哋家事嚟啫，咁但係當然都有啲人會認為咧，都係同譬如話種族嘅議題啊、媒體嘅一啲嘅角色啊等等咧有關係，所以都係有一個普遍性值得關注嘅地方嘅。 係啊，但係都見到咧，今次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分析啊，或者評論啦咁。咁譬如話咧，有啲人咧都比較翻咧，就係即係英國同埋美國啊嚇。兩地嘅民眾啦、媒體咧，對於今次個訪問嘅一啲睇法係點啊？咁普遍咧，有啲嘅分析都認為咧，係英國人咧好多都係擁護皇室啦，就指責今次咧係接受訪問嘅哈利同埋梅根咧，譬如係捉佢哋嘅訪問內容嘅一啲問題啊，話佢哋講大話，話佢哋譁眾取寵啊、忘恩負義等等啦。咁另外咧就係美國方面咧。 美國嘅民眾同埋傳媒咧就比較側重於咧，即係皇室啊，英國皇室係咪束縛住呢啲嘅皇室成員咧？亦都傾向同情咧就受到歧視嘅梅根啊，亦都係著重咧訪問裡面提到你嘅精神情緒健康嘅一啲問題。 或者係部分咧，部分英國傳媒有呢啲咁嘅情況，部分美國傳媒有呢啲咁樣嘅報導，角度未定啦。咁亦都有譬如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佢都有一啲嘅評論嘅報導裏邊咧，講到咧今次呢一個嘅即係消息啦，嚇關於梅根夫婦同呢一個皇室之間嘅呢個報導咧，其實對特別英國嘅年青一代嚟講咧，可能有好多思想上或者觀念上面嘅一啲嘅衝擊嘅。咁大家都會好多時都會問一個問題嘅，咁英國嘅皇室仲係咪繼續好似而家咁嘅角色長存落去咧？新一代對於皇室裏邊會唔會有一啲唔同嘅期望咧？咁其實呢啲都係講咗好耐嘅議題嚟。 咁仲有一個咧，即係都幾有趣嘅角度咧，就係、是、今次咧就係、是、有一啲嘅分析報導啦，就話英國皇室同埋一啲媒體嘅關係啊，譬如講到話咧係有啲個講法就係話咧，英國皇室同埋一啲嘅英國嘅小報咧有一個所謂互生共生互利嘅啲關係啊。嗱，皇室咧就好需要小報嘅啲正面報導啦嚇，甚至咧同一啲嘅小報嘅記者咧嘅關係好好添嚇，成日都會見面添。咁、而咧刊登有關皇室消息嘅小報咧，亦都幫助呢啲嘅小報咧去吸引讀者同埋收睇率嚇。 好啦，講咗好多英國方面嘅情況，咁仲有咧就係、是、今日就係3月13日啦。咁啊，十年前嘅呢一段嘅時間咧，大家嘅所有嘅注意力咧都放咗好多喺日本嗰方面，因為咧有一個由地震引發嘅包括海嘯啦，包括呢個核災難。 日本舉行3.11地震10周年悼念儀式，多名官員向罹難者獻花致意。日王德仁说，国民要同心合力复兴国家，尽快恢复日常生活。 一日でも早く平穏な日常の暮らしを取り戻す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復興の歩みが着実に実を結んでいくよう、これからも私たち皆が心を合わせて。 311大地震咧就10周年啦。其實睇翻上年咧，上年個官方悼念儀式咧，因為疫情而取消啊。今年嘅悼念儀式咧，終於可以咧係恢復翻啦。咁啊，頭先聲帶都聽到啦，唔少嘅官員咧都係有向遇難者嘅靈位咧係獻花致意嘅。嗱，睇翻呢場嘅災難啦，係造成咗22000人失蹤或者係死亡。咁高峰時期咧，亦都有多達47万嘅人咧係流離失所嘅。咁相信唔少嘅一啲311大地震嘅災民咧，仍然係猶有餘悸啦，好多心裏面嘅傷疤咧都仍然係存在嘅。有啲分析就話咧，10年之後，當地嘅重建過程咧就比想象之中、預期之中慢啊，亦都唔係太多人咧願意翻去本來受災嘅地方去重新開始翻生活。 咁啊，從唔同嘅方面去睇，即係嗰個重建啦。嗱，例如嗰個經濟上邊嘅投入啦。日本政府咧係擺咗咧大概2800億美金咧，係作為用振興當地經濟啦。例如係建造一啲新嘅基建啦，向受災嘅農村地區俾一啲補貼佢哋等等啦。咁喺福島縣浪江町咧，就政府係建立咗個工業區，更加係興建咧世界一流嘅濟興設施，興起嗰個興啊，咁就希望咧重振翻咧原本可為興盛嘅漁業同埋一個魚類加工嘅產業嘅。咁有咁多嘅資金嘅湧入咧，就使到宮城啦、岩手同埋福島咧呢3個係受災最嚴重嘅縣咧，喺2017年嘅時候嗰個經濟增長咧係比災前咧係增加咗10%以上，咁個數字係相當亮麗嘅。 咁但系咧，就系有呢啲嘅复兴措施咧，就唔代表啲居民咧想翻去本身嘅家园嗰度系居住噶。咁因为咧，好多人咧都因为地震咧而造成好大嘅心理创伤啦。好多嘅灾民咧有抑郁、焦虑等等嘅情况出现啦。翻到去咧，佢嘅家乡附近咧又会忆起一啲嘅伤痛啦。呢啲嘅心理压力咧，有啲估计咧系可能系几年甚至几十年嘅时间咧先至能够系缓解噶。咁而佢哋咧亦都好多喺其他嘅地方定居咗。習慣了其他地方的生活，而家有些地方官员想拉他们回去福岛住，他们都不肯。 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焦点，当然就是那个核电站处理那些善后的方面。 拆除核电站废气工厂的问题呢，这个就相当重要了。虽然呢即是有关的东京电力呢就说已经拆除了三号储存池核废料的工作了，但是就有些质疑，就说究竟当局能不能够处置其余两个反应堆储存池入面的核燃料呢？咁有消息就讲到话咧，清除咗燃料嘅时间咧，即系比起原先预计嘅咧，仲要再推迟多五年，即系去到2029年啊，即系有排啊。咁但系咧，这个时间表咧，亦都唔系即系冇受质疑嘅吓。咁有好多嘅技术挑战，能唔能够即系遵守到一啲嘅承以上嘅一啲嘅承诺咧？咁呢个东京电力咧，都系一路受住压力嘅。 跟住落嚟咧，我哋都讲翻咧，就系上个礼拜嘅周末啦，咁就系教宗方济各咧就去咗伊拉克咧进行一年四日嘅访问啦，咁星期一咧就结束咗啦。今次呢个访问咧就系被视为咧极具历史意义啊，因为教宗方济各咧就同咗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阿里西斯塔尼咧就会面啦，咁教宗咧就话咧呢个会面都好难忘啊，希望咧就系唔同嘅宗教群体咧能够筑起友谊嘅桥梁。 过往咧教廷咧天主教教廷咧即系希望能够即系促成咧去伊拉克访问咧都系即系一个长时间嘅可以话议程之一啦，咁但系咧一路都冇人发咗到，咁今次所以有一个嘅历史性咧，咁当然咧最都要伊拉克方面咧，願意即係同你接受安排，接受呢個安排，同埋安排呢個什葉派嘅領袖同你見面，咁所以係有一個相當嘅重要性。而睇翻啊教宗嘅行程咧，大家好留意咧，就其中一個地方就係伊拉克嘅烏爾古城。咁呢個地方咧就係亞伯拉罕咧嘅故鄉嚟嘅，相傳。咁咧就係呢一個亞伯拉罕又係猶太教啦、基督宗教啦，同埋伊斯蘭教嘅聖城嚟嘅。咁所以喺嗰、那個即係大家喺嗰個共通性嗰方面咧，即係有一個好好重要嘅意義啦。咁啊，教宗亦都喺依度現身，亦都係有一個講話。 其實睇翻咧，即係頭先都譚永輝你都講啦，咁啊好多歷任嘅教宗咧，都希望訪問伊拉克嘅。咁其實有啲嘅聖經人物咧，都係咧喺伊拉克咧有好多嘅一啲經歷噶。咁但係睇翻喺伊拉克嘅地方咧，當地嘅基督宗教嘅信徒咧係長期受到壓迫噶。咁而咧自從美國軍事進駐伊拉克之後咧，咁啊再加上長年嘅政治動盪啦，同埋因為宗教派別而起嘅啲衝突咧係不斷咁發生。国内的军事组织和库尔德族的武装组织亦都是经常阻挠基督徒在这里安居在北部的传统聚居地，所以在十几年之间国内的基督徒是大量地迁移，由2003年的150万人就减到去2019年只剩下24万，就算2017年就是击败了伊斯兰国也好，那个组织就不再在这个嘅伊拉克里面有影响力啦，咁但系咧今年一月咧就喺首都巴格达有过一个嘅自杀式炸弹袭击啊，令人咧都唔能够唔轻视咧呢个嘅呢个组织啊，即系呢个你唔能够唔睇翻呢个组织咧系剩余势力嘅一啲威胁啊，咁所以今次教廷咧就系会唔会系都会想同什叶派连成一线咧，就对抗呢个极端主义咧？ 系啊，除咗话即系同穆斯林或者唔同嘅派别啦之外咧，其实喺啲画面上面咧，亦都有睇到，包括有犹太教啦，包括有一啲古老宗教，包括例如呢一个阿兹特嘅古老宗教啦等等啦，即系都喺一啲图片里边咧，即系共聚咁传播嗰个共存嘅信息咧，就相当鲜明啦。咁另外咧，亦都好多报道咧系特别突出咧，就系喺呢个区域咧受到伊斯兰国嘅即系蹂躏啦，可以咁讲咧。之后咧，其实教宗咧都希望即系传递一个信息，就系话有一种嘅原谅啊，同埋系即系一个和平嘅信息咧。另外一方面咧，其他嘅少数宗教啦，喺中东地区嚟讲，即系基督宗教为主嗰啲咧，都希望咧佢哋系即系受到尊重嘅。 讲开一啲即系宗教啊文化嘅关系咧，都要提一提咧。今个礼拜啊，即系上个礼拜日啊，瑞士咧就举行咗一个公投啦，就通过咗禁止喺公众地方蒙面啊，咁包括埋咧穆斯林女性所穿戴嘅面纱同埋系罩袍啊，咁但系咧就被视为咧就系针对一个穆斯林嘅一个公投啦，咁啊啲穆斯林团体咧形容为黑暗嘅一日。 这个公投议案呢由极右的政党呢瑞士人民党发起的。那个政治主张呢他们的政治主张呢就是要制止极端主义。看回那个即是票数的差距，这个公投票数差距呢相当即是奢微的。赞成呢就 51.2%， 反对呢就 48.8%。 其实瑞士就不是欧洲第一个禁止公众蒙面的国家来的。2011年法国就禁了公众蒙面。另外荷兰、丹麦、奥地利、保加利亚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禁蒙面规例。但是有些媒体都看回其实瑞士都真的不多人就是戴面纱或者罩袍。讲的是几乎没有人穿罩袍。面纱都可能全国得30个女性会这样做的。所以今次即譬如一些极右的政党去到发起一些叫做制止极端主义的一些公投，又是不是真的针对着个问题呢？ 即实际效用或者实际需要是一回事，但是即那个里面蕴含的意义呢又另外一样东西。同埋呢都是有一个相当复杂的讨论，即是相关有关系到这个极右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社会多元性的方面啦。哇，我们相当紧凑的节目时间的编排，咁就差不多到11:30来听新闻。新闻回来呢我们今天有嘉宾的，咁呢就是梁启智，咁呢就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兼职讲师，咁就同我们讲下美国的议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要求担任公职的人要爱国，并非高标准，而是基本条件。他接受央视旗下的中国环球电视网访问的时候说，全国人大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唯一目的是确保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人士手中，确保一国两制全面实行。对于有关决定被指限制政治参与，林郑月娥说刚刚好相反，通过扩大选举委员会，市民有更多机会参加政治辩论。如果香港的所谓民主派能够达到爱国者标准，他们亦都有更多机会参加并赢得选举。面对西方国家的批评，林郑月娥强调只是代表少部分国家的意见，他质疑对方双重标准。假如美国政府严厉谴责冲击国会山庄的人，为何对香港持续近一年的暴力视而不见？他认为未来选举制度的改变将会意味香港更加稳定，将会吸引更多资金和投资，时间将会证明香港仍然享有自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说，香港的确有非外国人士进入议会引起混乱，令政府无法有效施政，政制需要重回正轨。曾国卫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重申，特首和立法会普选的目标没有改变，政制应该以健康方式循序渐进，如果香港政制可以拨乱反正，就是优质民主。另外，彭博早前报道，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在访问中形容政制向后退一小步。郑若骅今日澄清，并非认为人大决定令政制后退，反而认为是好事。当时他是按提问人的用词，认为即使是对方讲的后退，认为亦都是好事。郑若骅又说，无谓争拗政治向乜嘢方向走，最重要系令香港具备良好嘅政治架构，以及提升治理效能。西营盘一间健身中心嘅新型肺炎确诊急增。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说，这个健身群组属于超级传播群组，牵连几十座住宅和公司，源头未明，亦都不清楚涉及几多间健身中心。他呼吁所有受强检令影响和受个案牵连的人士尽快在这两日做检测，希望群组未传至第三代就尽快扑熄，否则很可能成为第五波疫情高峰的起点。 梁卓伟出席电台节目之后，回应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之后的严重异常个案。他强调，全球已经接种几千万剂疫苗，不良事故的比例十分低。他又说，接种疫苗之后的事故是不是跟疫苗有关系，需要检视临床病史、检测数据、年龄层和对照研究，严重死亡个案就要了解解剖报告。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哈里王子夫妇的专访播出之后首度公开露面，未有提及事件。英女王以视像形式出席英国科学周活动，与科学家和学童对话，谈及美国太空总署毅力号登陆火星，以及上个月英国30年来首度发现陨石。活动据报在当地星期三举行，白金汉宫到星期五才对外公布。哈里和夫人梅根日前接受美国名嘴奥花云费专访，指控皇室存在种族问题。英国名嘴摩根在一个节目中批评梅根，说不会相信他所讲的每一只字。英国通讯管理局证实收到超过40,000宗针对摩根的投诉，包括梅根直接向局方作出的投诉。通讯管理局已经就此展开正式调查，摩根事后辞去那个节目主持的职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龙翔道的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的早前的意外还在处理中，之前封闭的中线就开回，但是快线仍然是封闭，现在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近松屋村，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因为有意外，快线仍然是封闭的，一带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呈祥道近松屋村，塞近车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和小心，可以的话请你考虑那里行驶了。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柴湾坟场一带交通繁忙，咁而家环翠道近柴湾道和东区走廊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是挤塞，而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龙尾去到近新桥面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绿邻街一段塞到公主道天桥近创之中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楼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呈祥道之路。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的交通繁忙，龙尾康湖居。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龙翔道因为有水雾急收，现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富山道桥底的快线仍然是封闭，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窝打路道浸会落斜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位啊，唔该。 小姐，限聚喎呢期。 我讲紧嘅系大城小事、啊。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三话啲级 keep 盾捧米捧及买了，刚才嘅泰文意思就系话大家好嘛，挂住我嘛，我翻嚟啦，再正式窝住胡慧聪大城小事翻嚟啦。以后每个月第二个星期日嘅早上7点咧，我就会喺大城小事里边同大家分享泰国嘅大小事情，记得留意啦。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回来了。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 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 All adult Americans will be eligible to get a vaccine no later than May 1. That's much earlier than expected. I said I intended to get 100 million shots in people's arms in my first 100 days in office. Tonight, I can say we're not only going to meet that goal, we're going to beat that goal. Because we're actually on track to reach this goal of 100 million shots in arms on my 60th day in office.No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done this. 十一点半的新闻翻嚟咧，就继续有十万八千里的节目。咁啊，听到声带知道咧，我哋跟住会讲多啲美国的话题啦。而且咧，有朋友咧就加入咗我哋嘅直播室啦。咁咧就系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兼职讲师梁启智。 系，大家好，梁启智你好。 系啊，成日同你倾电话。今日咧就喺直播室嗰度，我哋把握時間啦，先講下，即係大家都會好留意咧，即係拜登政府呢個一百日政績啊、成績表等等咧。今個禮拜呢一個嘅新聞咧，算唔算係即係佢講到即係嗰個疫苗嗰方面嘅一啲嘅比較大嘅目標啦？你覺得係一個呢、這個成績表夠唔夠交功課啊？ 非常之亮丽的一个成绩表啊！而家喺美国嘅疫情嘅控制咧，系做得非常之快。即系佢本来谂住系一百日就打一亿针，咁而家过咗五十几日，佢已经达标啦。咁呢样嘢非常之犀利。你睇翻即系去到上年年尾嘅时候咧，最差嘅时候每日系30万宗确诊，咁而家每日6万宗， 系 咁死亡数字最差嘅时候每日4000宗，而家1500宗。咁係跌得好快嘅個數字，咁所以我諗拜登出嚟即係去邀功嘅話，都有佢嘅理由咯。 哦，即係數字上好、哦，咁咧就提早達標啊，咁仲講咗一啲，即係譬如話七月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多嘅聚會啊，即係七月四號國慶嘅時間咧，咁啊俾到一啲希望大家。咁但係呢啲應該睇嚟係唔會係講得太大嘅，係咪？ 其實他可能都仲係好保守㗎啦，可以再快啲都未定。因為一開始嘅時候，本來他講話即係一百日打一億針，已經有人喺度講緊話，你係咪特登做期望管理啊？即係你係即係講得細啲，到第時你可以能夠超越到嗰個預算嘅時候，你就可以出嚟認叻咁樣。咁、所以相信他話七月嘅時候恢復正常係一個可以達到嘅目標嚟㗎、 哦。我都睇到有一個即係頭先講咗即係打疫苗一樣嘢啦。咁如果反映喺一啲經濟嘅數字或者等等嘅方面有一啲數據都話美國個經濟增長咧，今年可能會係自1979年以嚟第一次咧，即係超越呢個中國添。咁呢個係當然就係仲喺度討論緊啦。咁但係可能有一啲數據咧都反映出美國經濟啊各方面都係會隨之而即係有翻更多嘅活力嚟定啊！ 係咁啊，頭先拜登嘅聲大家都聽到啦。咁啊，其實係即係嗰個每日啊有得打疫苗嘅人數咧，就係佢話即係冇一個國家咧。可以比得上美國啊，而同埋咧亦都係超額完成咗啦。你點樣睇呢個美國去到生產同埋打疫苗嘅一個速度咧？其實係點樣做到嘅咧？ 其實你可以話佢哋真係花咗好多功夫啦。咁因為即係你比較翻甚至相對於歐盟嚟講咧，而家美國都係做得比較好嘅。即係如果我哋講緊嗰個確診數字，即係人均計嘅話咧，美國已經低過歐盟噶啦。咁後面當然涉及到有一啲係你可以話係之前呢、這個呢、這個特朗普嘅功勞嚟嘅，即係又不能夠抹殺呢樣嘢，就係佢嗰陣時一開始嘅時候，即係講一年前，特朗普政府就對於嗰、那個疫症就比較忽視啦嚇。咁、但係後嚟真係好嚴重嘅時候，其實佢哋大力咁樣去推呢個疫苗嘅呢個研發。咁到研發成功之後，就輪到拜登啦。咁拜登就要做好嗰個生產同埋分發嘅工作。咁可以舉一個例子俾大家聽嘅，就係、是、例如話去到生產嘅時候，其中一間嘅廠商咧個生產程序出咗問題，咁就唔能夠咧達到嗰個目標。咁拜登政府咧就介入，就揾咗另一間咧本來係死對頭嘅藥廠咧，就話我唔理你，而家我當打仗，你哋兩個一齊合作搞掂呢件事去咁樣樣。 咁條橋其實係特朗普政府嗰陣時諗出嚟嘅，咁但係落實咧就係拜登政府。咁、我諗兩個即係兩個都值得去即係加去啦，兩邊都有去做好呢件事啦。 嗯。咁今個禮拜即係除咗疫苗嗰方面咧，對於美國人嚟講咧，好多嘅正面嘅一啲嘅成績或者消息之外咧，仲有就係嗰個舊刺激方案啊。咁國會咧即係經過修改嘅版本咧，亦都係即係通過咗。咁拜登一早咧都話啦，我實簽噶啦。咁咧就呢一個咧就對於嗰個提振個經濟啊，而且嗰、那個。美國人直接受惠嗰個方面都係好直接、好快好大噶嘛。咁呢方面亦都係佢嘅一個即係個政府嗰個效率各方面都反映咗出嚟，係嘛？ 係啊，咁而家當然美國人本身好想要呢樣嘢啦，講緊係有七成嘅呢個美國人咧係支持呢個救市方案嘅。咁當即係亦都一度傾咗好耐啦，其實喺國會嗰度即係來來回回講咗好耐。咁、到一簽咧，咁而家嗰啲支票已經出緊嚟，咁講緊好快已經收到噶啦會。 但睇翻今次救市方案咧，咁其實係睇翻個投票結果咧。咁民主黨呢個嘅即係拜登呢個嘅刺激方案咧，係攞唔到任何一票嘅共和黨嘅支持票嘅、哦。點樣睇咧？點解共和黨會反對咧？咁而點解即係拜登冇辦法叫到任何一票咧嚟自共和黨嘅票咧？ 呢樣嘢就咁睇係有啲奇怪嘅，因為當你有一樣嘢係有七成美國人支持嘅時候，咁你走去投反對票就對自己唔住啫，好似咁甚至你講緊共和黨內部共和黨嘅選民咧。他們對個救市方案都不反對的，甚至如果你說一些低收入的共和黨選民，他們是支持這個方案的。那為什麼會這麼奇怪投反對票呢？後面有一個政治計算是發生的。那你可以看回其實去到奧巴馬年代的時候那個救市方案，當時共和黨也都是投反對票。那後來就有個說法了，就說是不是共和黨想拖慢這個救市的進程，令到去到中期選舉的時候那個經濟呢就沒有那麼好，咁跟住就可以用呢樣嘢嚟攻擊翻嗰個政府，咁亦都係因為呢一樣嘢。咁大家唔好忘記，拜登喺奧巴馬年代嘅時候係做副總統，佢自己睇在眼裏，佢就話：我今次就唔俾你揾笨啦，即係我唔會再同你去點做啲咩妥協啊嗰樣嘢，我寧願用我自己僅夠嘅50票，我就通過咗我最想要嗰個法案咯。 有一個當然好多個講法就話咧，拜登上場咧就好似撳翻個 reset 掣。咁咧就將美國嘅政治狀況啊，或者一啲嘅處事手法等等咧，都係翻翻去一個佢哋部分人叫做常態啦，或者咁講啦。咁其中一個嘅情況咧，就係其實以往美國政治咧，即係即使係有即係政黨背景啊，各有呢一個嘅立場都好啦，其實佢哋中間都有好多叫做傾談啊，或者係有時有啲嘅妥協啊，係進行嘅喺唔同嘅議案上邊。但係喺特朗普政府時期就相對好似就唔見曬，或者都有極少咧，亦都喺極少嘅議題上邊咧，兩黨係即係持同一立場咧。而家你睇翻即係拜登政府上場之後，兩黨喺依啲重要嘅議題上邊嗰個互相嘅傾嘅空間有冇話即係翻返去嗰種好似 reset 都有得傾下嘅。嗱，投票結果另外一件事啊，但係嗰個過程有冇翻翻去一個比較健康啲有得傾嘅狀況咧？ 我對呢樣嘢唔係好樂觀啊，因為嗰樣嘢其實唔係純粹特朗普同拜登之間嘅分別。美國嗰個成個國會入邊嘅政治嘅兩極化咧，其實遠遠喺奧巴馬年代甚至再之前已經開始咗嘅。咁而家只係一路係維持緊呢個進程。咁你都見到真係即係睇個投票結果就好明顯啦嚇，即係已經係全面地去嘗試封殺拜登嘅所有政績。咁之後可以有啲乜嘢嘅傾談咧？有一個講法就話希望可以有一啲。兩黨都會有共識的一些法案，即係例如話去搞好基建啊，即係修橋築路啊、起機場嗰啲，應該冇乜人反對啦咁樣。咁但係呢樣嘢其實就算美國嘅政壇都唔樂觀，可以真係做到兩黨支持咯。 亦都睇翻今次個刺激方案咧，最終通過嗰個版本咧，都係經過多番嘅修訂啦嚇。咁一啲人形容為一個妥協嘅方案啦。咁包括本來咧就拜登想將個最低工資咧由$7+美金咧，大幅加到$15美金，但最終咧就放棄咗。咁而另外咧就係每個禮拜嘅失業救濟金啊，亦都咧係由$400咧就係減低到$300啊。咁咧都係被視為一個妥協嘅一個做法。點樣睇呢啲嘅即係議案嘅最終妥協咧？ 度就涉及到美國國會的一些即係議事規則的問題，就是因為在呢個國會入邊咧就裁定了即係如果你要增加嗰個最低工資的話咧，就一定要得到60票的支持咧先至可以通過。咁呢度有一個美國的一些規矩，就是國會入邊的規矩，就是話它有一個拉布的一個過程，即係好像香港以前立法會咁樣。咁如果你冇60票的話咧，你就不可以終止嗰個拉布程序，除非嗰樣嘢係同一啲財政預算相關。咁就咁啱就裁定咗最低工資就唔合呢個標準，咁所以變咗佢攞唔到60票，佢就做唔到呢樣嘢咯。咁所以佢呢個佢點樣妥協都冇辦法噶啦，即係佢係做唔到呢樣嘢。咁佢而家出嚟嗰個法案咧，就唯有係喺翻民主黨現有嘅50票入邊，大家可以接受到嘅就去啦。 我又有興趣咧，想問一下啫，即係從即係共和黨嘅角度咧，即係輸咗呢一個嘅總統選舉之後啊，佢哋究竟黨有冇一個即係即係重整翻啊，或者有一個比較清晰嘅路向跟住落嚟，譬如中期選舉或者甚至乎下一屆嘅下一個總統選舉嘅部署咧，而家睇到啲咩嘅即係狀況咧？共和黨方面， 而家共和黨係面對一個好大嘅兩難。就是一方面咧，佢哋內部有好多即係鐵中嘅粉絲啦，係支持特朗普嘅。咁所以變咗，如果你喺黨內初選要出線嘅話，首先你要滿足咗呢班比較係即係極端嘅一班選民。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去咗嗰邊嘅話，你出嚟去到呢個正選嘅時候、大選嘅時候，你就好可能會輸，因為即係大部分的選民其實不想回去特朗普的年代，所以在共和黨來說，他現在面對這個困難，尤其是特朗普本人也都想維持在共和黨裡面的影響力，即是無論是為了籌款也好，為了他自己的政治聲望也好，所以作為共和黨的這個政治人物，其實在這段時間是非常困難的，他兩邊都不討好。 早前咧，特朗普咧就出席咗呢个嘅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啦，吓咁啊，话系即系都打破咗一啲嘅传闻啦，即系之前有传话佢会成立新嘅政党，但系佢就话唔会啦，话要团结翻共和党啦，共和党已经好好啦，咁样咁亦都即系有暗示过话自己会再去到竞逐总统嘅，咁你点样睇即系特朗普呢个嘅势力咧吓？因为嗰個嘅政治保守派政治行動大會咧，係冇一啲即係共和黨嘅一啲主流人物咧出現嘅，咁點樣睇？即係佢呢股嘅勢力，好似係咪特朗普就係霸住呢個即係保守派嘅一個光譜嘅一個政治力量？ 佢暗示自己會再參選，就並不等於佢真係會再參選，因為只要佢繼續咁樣講嘅話，佢就可以繼續籌款。咁而美國嘅呢個政治捐獻嘅制度咧，係相對寬鬆嘅。咁佢籌咗啲錢翻嚟咧，佢自己可以代咗好多。咁喺呢一個即係又有好多人真係對佢係一個死忠嘅粉絲，好願意俾錢佢使啦咁樣。咁所以喺即係就目前為止咧，佢會繼續喺度聲稱自己會再參選。咁但係對於共和黨嚟講，就一件好麻煩嘅事情啦，就係佢一日聲稱佢自己會再參選咧，大家其他人就唔夠膽出嚟話自己會去參選。咁到有一日佢唔參選，又或者佢唔可以參選啦，即係可能佢面對一啲官司上嘅問題、法律上的問題，令到佢唔能夠參選嘅時候咧，到時共和黨就好麻煩，佢唔可以即刻派到個人出嚟參選咯。咁所以而家共和黨其實係面對一個幾困難嘅情況嘅。 我哋時間又唔算好多，不過咧，我都想問翻一個即係外交嘅問題啦。雖然喺阿拜登上台嗰個外交部分咧講嘢嘅外交部分真係極之少啊，咁但係咧預期咧下個禮拜咧就係、是、中美咧就會有一個嘅即係高層嘅會面啦，揀嘅地方咧就喺呢個阿拉斯加。你覺得大家對於美國嗰個外交方面咧有啲乜嘢即係值得留意嘅地方？ 我想很多而家喺香港睇拜登的一啲對中國的外交的理解咧，好容易會側埋一邊，因為可能很多的報道咧，佢本身已經有一個政治上的前設，即係例如話早前講緊係即係撤銷咗一啲對於孔子學院的一啲限制，其實是一個佢慣常的做法，每一屆政府佢都會審視翻上一屆政府的嘢，咁後嚟好快國會亦都通過咗相關的法案，又或者係有間華為的一啲限制，其實提出咗一啲新的限制，即係你唔可以話佢對於中國係完全冇做到嘢。咁當然，始終佢一開始上任，佢會首先解決咗一啲內政嘅問題，而家疫情咁嚴重。 咁嚟緊會發生咩事嘅話，我諗我哋要再睇咯。 嗯，仲有一個咧，就係剛剛都舉行咗嘅美國、日本、澳洲、印度啊四國領導人咧，就召開咗個網上會議啦。咁啊，討論三個 C 啊。咁啊，除咗係氣候變化 （climate change） 同埋 COVID 呢個新冠肺炎之外咧，都仲有討論呢、這個即係南海嘅一啲安全局勢啊，同埋或者係 China 啦、中國啦咁。咁都被視為咧，即係一個係應對中國嘅一個會議啦。咁同埋都係話宣稱咧，要將即係十億嘅疫苗咧，就送到去東南亞啦。咁都被視為咧係抗衡中國嘅疫苗外交影響力啊。你點睇呢個會議嘅結果咧？ 其實拜登係喺呢一方面咧受到唔少嘅壓力嘅，因為即係一方面佢要解決佢自己嘅國內嘅疫情問題啦，但係另一方面你見到中國又好或者俄羅斯又好，佢嘗試去打一個叫做疫苗外交嚇，即係佢去送疫苗俾世界各地。咁美國就面對一個問題啦，佢一方面要解決自己嘅疫情，另一方面咧又受到壓力話，誒係咪我都要捐下啲疫苗俾其他國家咧？咁喺呢一個會議入邊，佢就做咗一個方法，就話不如咁，我幫你哋去生產疫苗，我投資你哋嘅藥廠去生產疫苗，令到你哋自己本身有更加多疫苗生產嘅時候去解決呢件事咯。 嗯，啊，時間關係咧，我哋今次同阿啟智咧就傾到呢度為止，下次再同你傾下其他嘅話題啦。咁啊，我哋仲有一個最後嘅環節啦，今個禮拜咧就會講下沙特阿拉伯，咁咧就都講咗好耐啦，就佢哋女性揸車。嘅呢一個嘅爭取呢一個嘅權利咧，今個禮拜咧，我哋嘅人物檔案咧，同時咧就會講下哈斯洛爾呢一位咧沙特女士嘅故事嘅。 十萬八千里人物檔案， 沙特阿拉伯女權鬥士哈斯洛爾， 及肩嘅秀髮，烏黑嘅大眼睛，燦爛自信嘅笑容，並冇被頭巾覆蓋。在镜头前的哈斯洛尔和你想象的沙特女性可能截然不同。哈斯洛尔毕业于名牌学府加拿大卑斯大学。在加拿大的时候，他留意到沙特人喜欢利用一个社交软件拍短片。某日他见到一名沙特女性者，在沙特女性的身份认同被剥夺，激励他在平台上拍片探讨女性权利，甚至展露自己不戴头巾的样子。一班女权人士留意到哈斯洛尔的影响力，招揽她加入争取女性驾驶权的运动。为免被人觉得自己是键盘战士，她在运动开展前两日回国，从爸爸手上接过车时坐上司机位，由爸爸拍着她揸车，自此她成为运动的标志。哈斯洛尔认为，当女性社会流动受限，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权利自然会被束缚。而驾驶就是女性独立的关键。王储穆罕默德最终在2018年中宣布解禁，沙特阿拉伯从此不再是唯一禁止女性驾驶的国家。但是在他宣布这个政令的几个星期前，沙特当局以企图改变国家制度和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拘捕哈斯洛尔，判处他长达五年零八个月的刑期。这一次并非他首次入狱，2014年新婚后一星期，他瞒住丈夫和家人，由邻国阿联酋揸了三个半小时车进入沙特边境。由于他手持阿联酋车牌，理论上可以直接在沙特驾驶，边防人员不知所措，当局决定将他暂时拘押。他在狱中度过73日，事后受访竟然形容经验充实，可以接触到被社会忽略的女性，甚至对刚刚才取得其他在囚人士的信任，就被王储特赦感到失望。那次之后，他继续争取女性参选权和废除男性监护权等等，直至2018年被当局强行带走。这次被囚禁就没那么幸运，家人指他在狱中遭受酷刑。今年2月哈斯洛尔获缓刑，条件包括旅游禁令及限制他不能够提及在监牢中的遭遇。他的妹妹形容哈斯洛尔已经回家，但是并不自由，抗争仍未终结。 唔该，就同事潘家伟写嘅人物档案啦。咁头先讲话哈斯洛尔咧被判缓刑啦，不过咧佢都未能够真系获得真正嘅自由啊，因为咧要遵守五年嘅旅游禁令啦，唔可以离开沙特。而佢今个礼拜咧，今个礼拜二啊，就向法院上诉，不过咧就被驳回啊。 好啦，咁啊，结束今期嘅节目，陆宇光，我哋就播翻只歌啦。咁啊，星期六嘅时间，大家可能系都系啊清空下脑袋，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咧，就重新发现属于我哋嘅世界，俾好多资料同埋俾好多资讯啦。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所得。咁啊，呢只歌咧就系尹润喉，咁啊叫做原风云 Raw Honey。咁啊，嚟自美国嘅乐队 Family of the Year。 Burning bridge. I showed you money. You don't know what it is. You're a honey. You're a broken bone. You're the dark abyss below. Cold and sunny.Blind by the snow, you're a honey. You're a It's a drag being bad, but it's all that you have when your heart is a mess and you need something to confessIt's a drag being bad, but it's all that you have. Hey, 乐队呢个名字叫做 Family of the Year， 咁就同美国好多硬桥硬马嗰啲摇滚咧，就有啲我觉得有啲唔同啊。佢哋个主成员可能喺欧洲喺威斯嗰边咧生活，即系或同埋做音乐多，咁就那个曲风系比较同美国我哋有固有印象有啲唔同，我觉得 系都好舒服啦，有啲香摇味道嘅一首歌啊。 系啦，近两年咧就少听到佢哋一啲消息，不过之前咧佢哋有只非常之流行嘅作品叫 Hero， 咁就俾呢个电影咧改编。即係攞咗嚟做嘅電影歌曲咧，係相當受歡迎嘅。除咗美國，喺歐洲方面，結束今期嘅節目啦！大家週末愉快平安啦，拜拜！ 拜拜，再見，拜拜。